太极拳呀。 怎么打太极拳呀？ 来，我来教你气沉丹田。一个大西瓜呀，一刀切开花，一半拿给你呀，一半拿给他。可是你不要呀，他也没有拿，全都还给 青春。